什么我总觉得在这层表象底下似乎潜藏着什么内容，那是一个我尚未察觉的事实。为什么这份书稿会令我如此着迷呢？在此之前，我从未做过任何与阿巴拉契亚山脉有牵扯的选题。实际上，即便有经纪人主动过来找我，我也会有意回绝那些选题。那些故事过于真实，过于贴近我一心想要埋葬的过去。可是，这个故事一把掐住了我的喉咙，我急切地想要弄明白究竟是为什么。我唯一能找的也只有杰米了。真正的死党可以在周五晚上9:30钟，在你无法说清缘由的情况下招之即来。如果他碰巧还很聪明，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刚把杰米迎进门内，星期五便从他的椅子上跳了下来，一下子冲到门口。这个小霸王对来访者通常没有好脸色，对于我也几乎是勉勉强强的才容忍和我同住在一个屋檐。杰米撇着嘴朝他吼了回去，喂，星期五，你知道吗？我其实完全是个动物爱好者，只不过你这家伙实在是太招人恨了。我说，你要不要去做心理治疗啊？ Jimmy 解开时髦的围巾，扔在他那件设计师外套的一旁，里面穿着一条小黑裙，蹬着款式夸张的小细高跟鞋。不用说，他刚才肯定是和室友在外边玩。哦 ，Jimmy， 你这鞋真好看，我能偶尔借来穿穿吗？ 当然可以啊，你什么时候也跟我一块出去玩嘛？好像一个 Brian 就把你彻底毁了。哎，要知道，虽然结果证明 Brian 确实是个大笨蛋，可这并不代表你遇到的每个男人都是窝囊废，你说对吗？ Jimmy 两手插在腰间，把头歪向一侧。 所以呢 Jen， 你打电话给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大事呢？ 我拿起那个信封，此时已经完全还原成我最初发现他那时的状态。我想让 Jimmy 充分掌握所有情况。 Jimmy， 你看这个，我今早一到办公室就看到他躺在我的桌上。你之所以把我叫来就是为了这份投稿，不是吧 Jen？ 哦，这不是什么投稿 Jenny， 我是说他并不是寄到我收稿箱或者是文件堆里的东西。我刚才说的是我今天早上在我办公桌的桌角上发现了这个东西，完全是平白无故的。 Jimmy 摇摇晃晃的单脚站在那里，首先解开了一只鞋扣，而后换脚去解另一只鞋扣，终于他把两只鞋都踢下来丢在了门边。 啊，我的脚趾啊，可算轻松点了。 Jimmy 穿过房间朝厨房走了过去，绕过已经躺回专用睡椅上的星期五，来到冰箱的面前开始搜刮里面的外带食物，然后从里面端出一碗蛋花汤。 这个还能吃吗 Jen？ 我会不会食物中毒啊？ 90%的概率应该不会。 哦，谢谢，那我就安心了。 Jimmy 自己打开了微波炉，晃着汤勺在一旁等候。 哎呀 Jen， 那什么威大出版社新推出的邮递服务啊，太过马虎了，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不是 Jimmy， 这东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据我猜测它原本应该属于那个废稿堆。叮的一声响，微波炉的提示音正好给我这句话画上了句点。但是 Jimmy 根本没有伸手去按按钮。 真，别告诉我你偷拿了废稿堆里的东西，就是那个你根本不应该去碰，而且谁也不能乱碰的废稿堆。 不是的 Jamie， 我是想说他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了，你知道吗？这下可好，汤和微波炉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Jamie 抛下了他们走出厨房，伸手便要拿来书稿。我就知道 Jamie 肯定会这样。 你把他留下来了，你真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 Jamie 接过信封，从里面拿出书稿，顺势坐到了椅子上。当 Jamie 看完所有的内容的时候，他已经弓背伏在桌面，两脚压在身下，将随意垂落的金发别到了耳朵后面。 Jamie 坐在那儿盯着最后一页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放回了书稿堆里。Jamie 要喝的汤已经凉了，尽管我已经备好了勺子并端到了他的手边。 Jen， 我觉得 Jamie 终于要开口说话了。 我觉得如果还有更多内容就更好了。我过去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是说我在文学部工作的时候。 很多年前Jamie 突然出其不意地转职去了杂志社，是托了他一个熟人的关系。 要是放在那个时候，我肯定会主动要求剩余的书稿的内容。故事的节奏不错，表达手法也很出色。小说一开篇，我就觉得自己仿佛跟那个女孩一起躲在那木屋底下。现在我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逃脱那群坏蛋的追捕。 Jamie 把书稿翻转过来，盯着那张浅蓝色的标题页，又随便往后翻了几页。 不过感觉相当业余，要不然有谁会在这封面上面直接手绘，而且还是彩色封面？内行人有谁会这么做吗？但凡参加过一次图书馆写作小组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这可怜的人恐怕还住在山洞里吧。我想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个作者如此外行的表现。这样，我很好奇是什么人最先打开这个信封，当时又做出了怎样的处置。这上面既没有作家的名字，也没有投稿信。 是啊 Jamie， 我也很想知道，可我又不能直接开口去问别人。詹米兴奋的样子也激发了我的热情。 其实我也觉得这书稿是出自外行之手，尤其是整个封面的设计。虽然故事的写作水平相当不赖，不过有个声音一直困扰着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令我感到有些熟悉，好像我本该知道作者是谁。但是转念一想，这怎么可能呢？他的历史比我当上编辑的时间可要长得多了。 我把桌上的信封转过去，伸手一指， 喏，邮戳上面有日期，其他的内容太过模糊，已经看不清了。 Jamie 拿起信封凑到自己的面前， 等等 Jen， 我来看一下。这上面好像是北卡罗莱纳州。你这儿有放大镜之类的东西吗？没有。等我一分钟，说不定还真有。 我急忙穿过客厅，绕到隔出卧室区域的柳条屏风后面，角落处完全被黑暗所笼罩着。那个带有木线绕的木手柄，会有朴实枫叶图像的圆柱形盒子，就一直没有挪动过地方。我打开盒盖，把所有东西都倒在床上。 我针线包里有一个。你竟然有针线包？你知道怎么用吗？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大骗子。我童年的大半时间都是在缝缝补补中度过的。啊，我知道。所以这么些年里，我那些折边或者缝补的活其实根本用不着我花钱送到干洗店去，只要拿过来交给你就行了，真。但是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东西我都很多年没打开过了。不过那个古董放大镜仍然待在我之前藏好的地方。自从威尔达同意我从他位于蜂蜜溪的家中将他拿回来开始，那天我干完他家农场的活，准备偷偷地把他装进包里去，结果却被威尔达打了个正着。金框十分的华美，搭配采用银丝工艺并镶有各色宝石的手柄，这漂亮的宝物竟然和丢弃的坚果、螺栓还有花园标牌一起随意地扔在了窗台上，这实在令人觉得可惜。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没准威尔达根本不会发现他已经不存在了。此时我想到了威尔达说的话，他说你只要开口就好 Jennifer Gibbs，你没必要把自己弄成小偷，你拿着它，但是答应我，记住，不论我们曾经犯过多少过错，从现在开始改邪归正，总是不会晚的。不要让过去的经历影响你未来的选择。我一边回想着这段记忆，一边把放大镜拿来递给 Jenny。Jenny 马上凑到了信封跟前，试图从邮戳中寻找蛛丝马迹，便晃动手肘叫我让开，不要碍事儿。哎， Jenny 站开点啊，等等，你把光挡住了。哦，可恶，我看不再等一下。你这儿有手电筒或者小台灯吗？我拿起手机打开一个软件叫手电筒。哦，你真是聪明啊，真。我想我们俩当时的样子就像两个爱丽丝正在打量故事当中的兔子洞那样。啊，对了，杰米，你可以试试把手电放到信封里面，有的时候透过光线可以看见残留在纸上的笔记。我好像是在哪本小说里看到过，那是上个月典当之星里的内容，傻瓜，我们当时一起看的，你不记得了？ Jimmy 提醒我。也许是的。我向来无法抗拒关于各种未被发现以及重新发现古董的电视节目，在我的遗愿清单里其中有一项就是环游世界寻找失落的宝藏。珍妮小心地撑开了信封口，我把手机滑了进去。珍妮，你看到什么了吗？珍妮的视力肯定比我好多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相当于半个瞎子了，直到一位老师发现我视力有问题，帮我在狮子会集市买了个二手眼镜。我在几年前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视力才终于接近正常的水平。 Jimmy 一边沉思一边念道，什么是两个字，说不定是翡翠岛。哦，天哪，那地方就在北卡罗来纳州，我小时候去过几次，和家人过去度假。翡翠岛它就位于外滩群岛的南部。不对，是三个字，而且不是字母 E， 那是个 L。 Look， 什么什么天哪，这后面是些什么第二个词的首字母是 G， 最后一个字母是 O，或者也可能是个 G。 Jimmy， 我知道了， Looking Glass Gap， 镜面鼓。哦，天哪 Jen， 这你都能猜出来。 Jamie 往后一退，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不过这地方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他也在海滩附近吗？我想也许我曾经去过那儿。不 Jamie， 他不在海边，是在山上。 我能猜出这几个字的唯一原因在于那地方就位于我的家乡附近。我们高中的橄榄球队在镜面谷比赛过，虽然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一场，可只要是在镜面谷比赛，我当时都非常的想去。而此刻我因为再次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想法来得太过突然，我猛然地夺过信封，接口处有点撕开了。哦天哪，天哪，哦哦，不会吧，不可能。种种线索如同顺着窗玻璃往下流去的雨水一般，逐渐地相交汇集，而后加速地向下流去。这关联是如此的明显，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直到此时方才发现。我拿起书稿重新翻转过来，开始一页页的快速浏览，并不时地留心某些段落，我寻找隐藏其中的证据。Jen，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Jamie 使劲地挥动双手，你究竟在感叹些什么？此时星期五在房间那头咆哮起来，他抗议自己的美梦被我和 Jamie 两个人大声的吵闹打断了。快把我的电脑拿来，就在我的公文包里。就在这儿。我太过着急了，忘了自己已经把它从公文包里拿了出来，也忘了自己已经用了一个晚上试图去解开守护故事的人这本书的秘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答案一直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而且离我故乡近得可怕。我打开网页，按回退键浏览上面列出的书名，而后仔细地看向每一份试读样章。 Jamie 跟着我挪到了身后的位置。 哦，天哪 Jen，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话说清楚？你难道还要让我继续猜下去？你打开顶峰出版社的网页做什么？又为什么在看时空过客的页面？难不成你觉得这份书稿和外星人绑架之类的有关系？还是说你的挑书品味突然变了？ 我点了点显示屏。 Jamie，我觉得写出这份书稿的人就是他， Evan Hart。 媒体信息一栏那里登有作者的照片，如今看来大概已经有些历史了。 Evan Hart 已经有10年没出新书，自从时空过客系列一夜爆红之后， Evan Hart 就彻底的沉寂了。那套书衍生出了相关的一系列电影，许多疯狂的书迷甚至愿意相信蓝岭山脉里真的藏有外星人留下的时空穿梭门。这是时空过客系列第一本封面上的照片，艾文哈尔一脸沉思地望着镜头，他深色的头发搭在额前，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看起来相当紧张。他当时只有18、19岁，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际上这也是出版社当时主摊的卖点之一，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默默无闻的工程学学生空降文坛，初次写作并一鸣惊人。艾文哈尔在青少年中间掀起了一股科幻幻想的狂潮，到处都是他的崇拜者，也包括我在内。我13岁的那年，曾把时空过客系列的第一本书从学校图书馆偷了回来，藏在祖父母家门前下游处的旧式冷藏间里，从那儿取出挂在里面的肉和装罐的蔬菜，一直都是我的任务。

看着他的杰作，此人大腹便便，弯腰都有些吃力。他叫黄俊立，是这一台机器的研发人。对于访客脸上的惊讶，他早就司空见惯了。 天啊，机器人都先进到这种程度了。 机器人？这可不是机器人，这叫动作模拟器。 像许多专家一样，听到外行人用词不当，黄俊立立刻就要做倾城。萧亚玲在一旁示意王鹏想听下去。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是指以智能方式应对环境变化的自动机器，它可以是一架无人机，一台深潜器，或者是一辆月球车，甚至可能是台家用卫生器具，未必需要长得像人类。对于机器人专家来说，人不能飞翔，无法潜游，移动速度很慢，没有360度视野，看不到红外线，听不见此声，唯一需要的借鉴就是人类如何从周围环境收集信息，加工分析，再做出反应。而公众心目中的机器人却必须像人类才行，其实只能叫人形玩偶。为了取悦消费者，制造者让他们长得越像人越好，通过模仿动作俘人一笑。商家就需要这样的效果。这些机器玩偶本身没有多少科技含量，通常一具不过18000美元的价格。这位黄俊立是萧亚玲的大学同学，也是人体工程学专家，他和萧亚玲有着同样的梦想，就是用科技手段再现人类动作。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对人类动作规律研究到位了。这种纯粹的基础研究在科研院所里申请不到经费，两个人分别投向科技公司，借给商业项目做设计，来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萧亚玲投入快乐世界，最终用数字虚拟技术完成了动作模拟，黄俊立则投入了一家机器人演艺公司。这家企业专门制造机器玩偶，或卖或租，为主题公园或者大型会展服务。他们还能给明星和富商制造出逼真的模型，能挥挥手讲几句话，和原型站在一起莫辨真伪。黄俊立对公司老板说，他可以大大提升机器玩偶的动作能力，人类的动作都可以模仿，最后做到让他们走在大街不会被行人发觉。公司老板被黄俊立忽悠得热血沸腾啊，马上出钱让黄俊立搞研发。这种机器玩偶完全没有智能，全靠程序操作，精妙之处在于能彻底模仿人类动作。将来这些机器玩偶包上皮肤，穿上衣服，简单的行走坐卧自然不在话下。男机器人能打拳，女机器人会跳芭蕾，男女机器人都能化妆成模特走 T 台。可惜啊，研发开始后逐渐变成了钓鱼项目。黄俊立精益求精，追求每个关节每块骨骼的逼真性，不断请老板多投钱，心疼于前期投入，老板只好一次次答应他的要求。坚持2年下来，黄俊立才终于能让男机器人的机芯部分发展到演练武术的地步。听到这里，王鹏翔已经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个家伙只能算是动作模拟器。虽然他能再现十几种拳法，但只是照猫画虎，即使一个没受过训练的人都能绕到后面一脚把他踢翻。 他还能练什么？形意拳可以吗？ 我查查电脑里的资料。形意拳，形意拳，这里有个心意拳。 对对，形意拳也叫心意拳。 黄俊丽那边噼噼啪啪地敲了一阵键盘，挥手拍下回车键，动作模拟器立刻摆出了形意拳特有的三才式机制，开始演练劈、钻、崩、炮、横，惟妙惟肖地体现出形意拳的特点。 天啊，太像了，也许他还能弹钢琴。 你算说对了，下一步我就让他学弹钢琴，什么野风飞舞呀、水妖呀、伊比利亚呀，就让他能弹这些。 这些曲子是您喜欢的？ 不，这是最难弹奏的钢琴曲，钢琴家用它们显示自己的水平，你要是不会欣赏钢琴，听起来乱乱的。 看完了动作模拟器的表演，黄俊丽就在实验室里请来客吃快餐，一边吃一边和萧亚玲聊起了各自的情况。黄俊丽知道萧亚玲主持的项目研究，不停地请他把那些武术程序调出来和自己的动作模拟器结合起来。萧亚玲表示那都是公司财产，他无法动用。告别黄俊丽，两人来到街上。 萧阿姨，这个动作模拟器的技术水平如何？算不算世界领先？ 不是世界领先，是世界唯一。水平确实高得不行，但谁也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用。做表演吧，它太先进了，给军警和运动员当陪练，它又太昂贵了。 那家机器人演艺公司不是正在投资开发吗？ 烧完账上的钱，他们就不再投了，连表皮都不准备给他包上。我这次来也就是安慰一下老同学，他从大学起就筹划研制动作模拟器，20年的辛苦也就我们这些同专业的老同学能理解。 萧阿姨，他是您的初恋吧？ 他是追过我，我没答应。 为什么？感觉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很有理想的人啊。 你爸爸毕竟不是宅男，还能接地气，他离开实验室可什么都不懂。 萧阿姨，您说的世外高人是指黄老师，还是他造的这台机器？ 两样都指。黄俊丽能造出这东西啊，当然算世外高人，但这台机器也应该算。你知道动作模拟器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不管什么武术，只要它能通过人体动作来完成，这台机器就能模拟。黄俊丽说的对，把终极武术程序和这台模拟器连起来，它就能打遍世界无敌手。可惜谁会要一个机器人来看家护院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一个人，王鹏翔就会放弃对神功的向往，但是他的命运注定要不平凡。这天汤继国邀请王鹏翔去武术协会参加一个聚会，汤继国和王轩当年都是武术队队员，老队友退役后每隔3-5年就要聚一次，做了父母后更是会带下一代聚会。王轩不在了，王鹏翔就代表他父亲到场，看到20岁的王鹏翔，众人唏嘘不已啊。父子俩不光外貌体型，就是神态都很像，冷不丁的看背影，老队友恍惚间呢，还以为是王轩从前面经过。王鹏翔年纪还小，没有这种感受，只好应和着这些叔叔伯伯私下闲谈时，他也向这些前辈打听武术史上那些超自然神功的传说。听到王鹏翔对武术中的功夫感兴趣，汤继国在聚会结束后特意把他留下来，给他介绍了一个叫卞宗旭的学者。此人是爱好武术的历史学家， 眼下就坐在武术协会档案室里面翻资料呢。中国武术协会有一个职责，就是保存各时代的武术文献，有古籍，有抄本，其他单位的专业人员要申请获批后才能调阅。虽然有汤继国介绍，王鹏翔也只能来到档案室外间的阅览室里。一个矮胖的小伙子正坐在那儿，戴着眼镜，从面前一堆民国时代线装书上翻找着什么。 您就是卞宗旭老师？ 是我啊。 本以为是个老学究，不成想却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 王鹏翔当下和卞宗旭说明来意，卞宗旭已经在这里枯坐几个小时了，正翻得有些头疼，便把资料退回去，和王鹏翔来到协会后院的凉亭里聊天。卞宗旭是历史专业的博士生，有个书商看到眼下武侠图书比较热门，就想把民国甚至更早时期的武术出版物整理出来再出版，搞成系列丛书。这需要有个既懂古籍整理又热爱武术的人主持，他就找到了卞宗旭。卞宗旭欣然应允，领到经费跑到武术协会来翻购纸堆。卞宗旭打开手机，让王鹏翔看他今天拍摄的古籍照片。 校纸？这书是讲什么？ 全世界唯一一本讲如何训练校正的书，而且还是唐朝的古本。这让你联想到什么？ 难道是传说中的狮子吼功？真没想到还有这种书。古人练习笑声干什么？ 他们有需求，在扩音器产生之前，如何发出笑声是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军人们向远处的战友喊话，太监在宫殿传递口谕，演员在舞台上唱给几百个观众听，都必须让自己中气十足。有时人们甚至要训练一些特殊的笑声作为远距离的通讯手段。校纸之所以成为举世独一的研究笑声的书，也正是因为科技发达之后，扩音器让这种技巧不再有价值。其实里面讲的发声原理和歌唱家的练声技术差不了多少。 哦， 当年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让李谷一把手按到他的腹部，老头一发声就把李谷一的手震开了，听着耳熟不？传说中内功高强的师傅就会这一手。 卞老师，你为什么会喜欢武术？历史专业好像也不研究这些啊。 确实如此，历史学界没人搞这类课题，只有体育学院里面武术专业的教师才研究中国武术史。至于我，当然少不了爱看武侠小说功夫片，但要说认真研究武术史，那还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 哦， 我有一位远房叔祖曾经住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这位叔祖已将近90岁了，他脾气很好，小辈们都爱和他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叔祖的双手被人几万砍断，一直靠木制的假手生活，我和同族的小辈经常去照顾他。 谁把他老人家的手砍断的？ 我只知道这个悲剧发生在解放前，至于是日寇侵华时期还是军阀混战年代，具体是谁下的手，叔祖他从来不提。叔祖去世的时候，我已经考入大学历史专业，对民间个人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去请教叔祖的儿子啊，也就是我的叔伯爷爷，问叔祖的双手被什么人砍断的，可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原来是在一次武林仇杀中遭的殃。 武林仇杀？ 对，我们卞家祖上传习着一种叫朱砂掌的武术门派，而且代代家传，清末才招收外姓徒弟。叔祖的爷爷当年就当过掌门人，叔祖作为嫡系子孙，自然也从小就成为门人弟子。据说这门武功练成后打在别人身上当时没有反应，日后伤出红肿化脓，如果打中的是胸腹还会伤及内脏，中招的人当下并不知道已经身受重伤，事后很难救治。久而久之，武林人士普遍认为这种武功阴毒狠辣，有违武德，必须清除。而且练红砂掌的人据说都是职业杀手。终于武林各派人士查到卞家就是红砂掌传人， 于是将他们团团包围，强行攻住，男性成人尽数杀光，未成年的男孩子一律砍去双手，只有妇女和婴儿没受伤害。这段灭门血案听起来像是武侠小说，可我叔伯爷爷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真实事件，只是当年没有法律，出了事儿也没人管。我这支的祖上因为是旁支，没学过红纱掌，反而逃脱祸事，但为了避免再被仇家波及，卞家老辈人绝口不给孩子们提起这件事儿，所以我才下决心以武术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无奈这种课题很难在学术体制内申请到经费，直到现在我才从书商那里找到深入故纸堆的机会。 红纱掌？父亲手稿里有过类似记录，这几乎是最神奇的一种武功，而且不光这一种，其他如五把钳、内家绵掌、毒杀掌等几种武功，据说效果都差不多，人被打中后都是当下无反应，事后发生病变，也都被视为阴损至极的武功。既然天南海北这么多描写都惊人的一致，是否真有这样一门特殊的技能？ 王鹏翔谈起他目睹钻木取火表演的感受，卞宗旭微微的一笑。 是啊，传说中很多历史之谜，其实在我们历史学家眼里根本不算谜，只不过是现代人无法复原古人的技能而已。比如埃及金字塔的例子，今天不少人都奇怪，古人没有起重机，如何搬运如此沉重的石块，还要把它们一个量一个竖的那么高。其实在兴建这些巨石建筑的年代，石材是最主要的材料，古人天天琢磨着如何搬运它，自然就发展出一些方法，能让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合作搬运巨石。近代人们根本不需要做这种苦力，所以也就失传了。巨石建筑也好，钻木取火也好，红纱掌也好，没有任何神秘性，就是因为现代人无法复原这些技能，才无法理解他们的存在。 可是我们从哪里去找红纱掌的线索呢？你这些文献里有吗？ 只有个别记载，但没有一份文字写过红纱掌的门派起源和历史传承，甚至没记录过谁认识红纱掌的传人，都是道听途说。哦，对了，你刚才说自己在香港读书？ 是的，怎么了？ 太好了，香港有个中国武术文化博物馆，那里兴许能找到线索。 李建军夫妇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长的四个月，无论是网上还是现实中，李万超踪迹全无，全国公安系统每发现一具男性无名尸体，李建军和陈敏都要强撑着从内网上调阅资料，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万幸的是，死者都不是他们的儿子。这天两人一起去看望武警部队的陆政委，他们把陆政委当成媒人，原因是当年陆政委直接指挥天荒坪那次围捕，并且在安排人员时把他们俩放到一组，从此两人相识相爱，直到共同生活。陆政委虽然无心插柳，也觉得这件事很有趣。这几天陆政委发病住院，经检查他的肝胆都有病变，整个人已呈虚脱状，无法自理，由家人陪护着。隔着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陆政委半昏迷的样子，李建军两口子不忍心打扰他，把慰问品送给家属手上，两人又询问陆政委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家人直摇头，说医生也查不清，只知道肝和胆发生了恶性病变。陆政委平时不忌烟酒，这一次肝胆犯病也在意料之中。李建军和陈敏又找到主治医生询问病情。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